告时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听众朋友，我们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三四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九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山区阵风较大，登山气象指数是4级，不太适合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接下来来关注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受雾大影响，京台高速电子至北京世界的出京方向，首环高速北京世界全线双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至北京世界的双方向都是采取了临时的封闭管理措施。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我是大鹏，明年早起。 我是苗山，明年起不来。 我是大帅，明年更帅。 我是高燕，明年更艳。 我是高磊，明年还是我。 我是静桥，明年走着瞧。 我是夏明，明年大明。 我是袁一，明年第一。 我们出发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 2022在一起。Let's go, hey! 北京时间的7:33，周六的早上，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静桥。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高磊啊！ 啊，今天我们两个互换了位置。 是，我今天好轻松，好开心啊！ 在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听出了一种轻松和解脱。 对，透着我就这么的懒。今天我一来，我告诉你就说，乔来上台呢。你今天操机 上台子， 上台子要表演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我今天呢来操机，所以呢今儿高磊坐在我旁边的这个副驾驶的位置， 副驾驶， 对，副驾驶， 我先系好安全带，来。好了啊， 我早已系好了安全带。好了，朋友们，我们出发吧， 我们上路喽，开始喽。 那今天周六啊，刚才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咱们播了一个 片花， 这个片花，这个大家可能从来没听过， 我都没听过。 广播版 啊，但是因为我们有视频嘛， 啊、对， 这个视频还挺有意思的。这个创意呢是来源于前段时间，也是最近吧，特别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叫《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啊、 其中呢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喜剧形式，叫做陷阱喜剧。 陷阱喜剧 就 跟你挖个坑是吗？ 就是、对，你就不知道他们哪儿挖的坑，然后呢你就跟着他们一起笑了。 哦、 就是这样的一个陷阱喜剧，然后其中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走位在网上特别火、 啊、 然后我们当时节目组咱们就一起来玩的这么一个走位， 对对对， 就是先生请出山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大家如果想看这个视频的话，您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 哦、 大家就能看到我们所有节目组的成员用这样的一个走位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 我告诉你啊，就是你看的时候一定要憋住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男男女女走位的这个方式都不太一样，而且自己都有自己独到的一个理解和处理的方式。 对，我们打招呼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咱们其实是有点，你没有谐音梗，我是有一点谐音梗， 你有一点、 啊、 然后我就正常说，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抱拳低头、 嗯、 然后把手放下，包括底下这个脚步的配合都不一样。我觉得最容易的顺拐就是大鹏老师， 他就是一直顺拐， 是吧？他就还打头阵，你说说怎么能这样呢？ 他打完头阵之后，他想，哎呦，我终于是轻松了一下， 解脱了就。 但是他一想到这2022年要早起，他就觉得这一年可能也并没有那么轻松。 难道不是应该小胖最怕这事儿吗？还有小胖，你知道吗、 嗯？ 我觉得你别看他是咱们整个八个人当中最胖的，但是说实话，他的动作的协调性，我感觉是最好的。 他最有那个律动感。 对，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胖子，我这么说他好合适吗？ 可以，没问题，我就管他叫小胖。 有的时候胖子吧，跳起来舞真的有一种律动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浑身的肉也在跟着颤动。 天呀！其实昨天我看一短视频，就一哥们儿，你知道吗？然后就是一个胖子，结果呢，在这个一个室内的场馆当中嘛，给他哥几个表演中国功夫，连着翻了三个跟头， 就是灵活的胖子呗。 没错，太灵活了。 哎，咱哪天让他给咱翻一个？ 我天，那咱肯定翻不过人家。来吧，赶紧说说今天我们在周六版的《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互动交流的一个话题。 哎，对，今天咱们刚才说这个稍微胖点 是。 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哎、 关于中奖、 哦、 这是最近呢广东的梅州呢有位女生参加微博的征集活动，她中奖了、 哦、 你知道她中的是什么吗？ 什么奖？ 中了一头奶牛。 哎呦，我告诉你，这头奶牛还真不少钱呢。 这可真的是奶牛哦。 哦，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他会种奶牛呢？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点奶茶。 所以人家这个奶茶公司赠送了他一头奶牛。 奶牛， 我的天。 对，就是因为他经常要帮他哥哥的公司的员工点奶茶的这个福利、 嗯、 这福利怎么这么好呢？咱们单位怎么没有呢？ 嗯， 咱们节目组可以有。 这个节目组谁主事儿，谁听到这个节目，谁是不是就可以每周准备8杯、16杯、32杯、48杯呀、 啊？哎，可以。那我们远程呼叫一下袁一啊，袁一，请准备一下奶茶。嗯，然后呢，他一年点了14万的外卖。 我的天，14万！ 14万！ 关键就是全是买的奶茶， 大部分是奶茶，基本上嘛，90%是奶茶。 咱就打一杯14块钱。 嗯， 来，袁一，赶紧数学女王算一下，他一共一年点了多少杯？ 反正就是很多很多，让他算一算吧。 1万杯嘛， 1万杯。 我给你找这数字多整哦， 啊、 我都没考你，14乘以1万，不就是14万吗？ 这个、不是这么早就让我暴露我数学不好的现状吗？ 我跟你差不了，咱们半斤八两啊。 啊，反正他就获得这个年度干饭王的称号， 是啊， 所以呢，就赠给他一头奶牛。 哇， 他打算把奶牛养起来，在家里跟奶牛做好朋友啊，跟家里的老黄牛做好朋友，以后呢，再喝奶茶就可以喝到新鲜的自己养殖的绿色这个 纯天然 的。 污染 牛奶兑茶做出来的奶茶， 哎呦，一下省了14万！ 哎呦，但是这喂黄牛也不少钱了吧？ 那当然了，他们家一定是大家大户。为什么这么说？咱说个旁的，之前呢，我就看那个介绍，包括像咱们内蒙地区的，包括什么青海呀、啊 嗯， 甚至包括西藏地区的，一般牧民家里边都得养点什么羊啊、牛啊、马呀的。我记得是青海还是内蒙，我看那个短视频，就有一姑娘说这个我开始要找男朋友了，然后我爸说了，我们家就5000头牦牛，这就是我的嫁妆。当时我还不以为是什么，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很大的一笔财富。 对呀，我就看了一下评论，人家说咱们牧民老乡家养这个牦牛一头就基本上也得是3-4千、4千块钱吧。 嗯， 你要卖的好可能得5000块钱。 那5000头， 妈呀，这个数多少， 这个嫁妆是很丰厚的。 2500万。 天 哪， 这够北京好几套房了。 那必须的呀。 所以 人家是有钱人。 有钱人。关键还得把这个牛有地方给它养起来。是吧？ 对， 还得有地儿 啊。 然后呢，这个奖中的呢，也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匪夷所思。 是，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中到过一些奇奇怪怪的，或者让你很开心，或者中到之后你还觉得稍微有点尴尬，不知道怎么去用它的这样的一种奖。 送人，这我最好的处理方式。但是大家您可千万别去啊！就比如说像咱们葛大爷一样，哦，当然他还算好的哈，就给我们发来几个字儿，中了2本书。啊，他呢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截屏，就是自己发了一个朋友圈啊，可能是啊。 嗯、 最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您呢别只发一个，比如说我中了2本书，我中了一彩电。 您什么时候中的呀？ 对呀、啊，您怎么中的呀？ 怎么中的呀？ 您买了什么？消费了什么？还是说机缘巧合，人家怎么就把这个奖品送到您手里边了呀？中了奖之后，您是把它送人了呀？是自己使了呀？感受如何？咱都聊聊啊。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通过两种方式来跟大家沟通交流。我们一个方式呢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方式呢是进入到听听 FM 当中，您下拉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下拉之后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当中了。 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饭吃饱了，哦，下班了，终于收了，来再陪我，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醉人的话，还多着呢。前进长了，考试过了，玩痛快了，满肩打着，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怎么还自责，我跟你说，苦海无涯回头时我对着你笑了，你被安稳的爱着还在怕什么，难道是想苦情的歌还嫌不够多吗？我唱快乐，你跟着喝，乌云散了，汉堡可乐，好吃好睡好梦，记得微笑想我，饭吃饱了， 感觉大张伟没有睡醒，是不是？ 可能这个时间不适合他出来唱歌。 他绝对起不来，我告诉你。 对，他一看，大家看到他就能想到，这就是一个夜猫子。 就是刷夜的，你知道一宿一宿不睡那种。你没看见那俩大眼袋的？ 嗯， 黢黑黢黑的， 黑还有黑眼圈。 是，咱们这么说人家好吗？咱们毁了一首又一首歌。哦，对了， 咱们还没毁过他的歌呢。 他有什么歌啊？今天就唱他的歌。 今天唱哪个呢？有太多了。 穷开心， 穷开心可以 是吧？ 就是咱们中了奖就是穷开心啊！ 对对对，所以啊，那今天咱也就别让大家征集了。本来还想说我们表演吧，这个环节会在第30段呈现，让大家来点歌啊，点这个配音片段呀、啊，点一些诗歌啊什么的。 没事，今儿周六， 对， 咱们 穷开心了。 咱们穷开心，大家想听哪个、 就来， 咱们继续再来。 哦， 来两个， 可以， 来两个， 行， 周六嘛， 第20段咱们加一场 ， 怎么感觉咱俩在走穴、啊？ 我们这还有自己来加场，不是，关键是我们是自己 Q 自己， 对对对， 人家没说让咱俩表演，没说让加场， 不， 自己说不行，我们必须得， 对对对， 哎、观众太热情了， 就是现在疫情啊，我告诉你，去年咱们我这个上场的机会都少，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内心的欲望都想蓬勃而出， 憋不住了呀，朋友们， 对对对， 着急想要表演一下的。 来继续看看大家伙儿啊，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您中奖的那些经历。我们来看看家燕说了哈， 嗯， 哎呀，我现在这公司来这公司马上就11年了。公司以前没被收购之前，年会的时候呢，我们公司都会有抽奖，好几年我都没有抽到过大奖，中奖率挺高的呢，100个人有30多个人中奖，哦，那是挺高的。 公司年会嘛， 哦，对对对，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普惠性的奖。 哎，里面就没有我，你说的奇不奇怪？记得呢，有一年大奖啊，没得到，是一个空气净化器，是某星牌的，价值2000多块钱呢。哎呀，然后他就中了。我高兴的拿回家，老公说：“哎呦，你还不如给我抽个剃须刀呢。”第二年，嘿，你猜怎么着？ 就中了一， 就抽到了一个剃须刀。 这就是心心念念必有所必有回应啊！ 不禁念叨，你知道，就是当时就是原来头几年， 嗯， 就是咱们台还有 也有年会的时候， 有年会，啊，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来的时候， 哦，真是可惜了了。 啊， 然后我还抽中过大奖呢，大概真的得有 大彩电吗？ 1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 那要家里。有一彩电，你要多一彩电怎么办呢？ 没，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都激动了。那个时候液晶电视好像刚刚普及没2年， 哦， 就液晶大的40多寸那种，45还是46寸， 哦，那挺大的， 那很大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要买那个液晶电视的时候，也就是28寸、32寸、36寸，然后咱们台就当时是一等奖哈，啊，还是特等奖，我忘了，40多寸，42还是46。 那你当时得被同事们。哎呦， 就有我 羡慕嫉妒恨呐！ 就有我当时我抱着大彩电，我告诉你，不是当时抱不了啊，就当时抱那一个获 奖牌， 大奖牌，哎呦呵，神采奕奕的， 那美的呀， 哎呦呵， 没注意到吧？台下的同事们都已经那个眼睛是毒药，我们要去你家看电视，我们要去你家看电影。 哎呀，好开心呀！ 哎呀，回想一下，当然了，就中奖是很开心的。 对呀，啊，回家我就把这个彩电送我妈了。 哎呦， 妈， 真孝顺！ 我买的，我告诉你，可贵可贵呢，8000呢。 这个这一年都不用给老家人买东西了， 不用。一般是过年的时候，我怎么也得辱我妈几千块钱过节费，那年就1000块钱打发了， 就台里帮你出了这份钱。要说这孝顺呢，还是咱台里比较孝顺，是不是？ 我不敢，不是，对对，都挺好，都挺好，开心就行。 哎呀，来来来，再说一下，窗外有景说了，哎呀，就没有中奖体质啊， 哦， 奖都绕着我走 啊。 嗯，我这个先生几年前中过一次大奖，是塞班。5日游、 哎， 含机票和酒店，给我乐的呀！他中了，相当于我中了呗。 我告诉你，塞班我还真去过，我也是去的5日游， 也是中的奖吗？ 不是，当也差不多。 但是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就还有中旅游的奖呢？您这在哪儿啊？是买彩票吗？ 我们当时不是，是人家官方旅游局邀请。 哦， 塞班旅游开航，就是说从中国开航的第一个班线，就是直飞的第一个航线，就邀请咱们媒体的一些朋友。当时我非常有幸跟着大家伙儿一块儿去的，特别热情啊，上来就跟你阿罗哈，就跟你打招呼，就是你好，上来就拥抱，嗯，然后呢给你献这个 花环， 然后呢 什么饮料， 对，迎宾饮料， 嗯， 然后弄得你特别不好意思。但是他们那儿我告诉你，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某根丝的冰激凌， 嗯， 咱们这儿一个球30多，他们那儿按他们当地的这个美元嘛，他们当地花美元嘛，1美金1个。 一美金一个，相当于咱们的是 6块多钱吧？ 7、8块钱啊，对， 哪有啊，6块多， 6、7块钱， 对，6点几，嗯，就是7块钱吧。 那你还不得多吃点？ 天天我告诉你，撒撒的吃啊！ 就关键人家那儿的人想着，这东西在我们这儿也没觉得多稀奇， 就你看这一圈人， 这真的是没吃过好的， 每个人抱着一个球。 可能在人家那儿吃的那些东西在咱们这儿比较常见。 是是是。 然后咱们不吃他们那儿比较少见的东西。 对对对。 哎呀，来说一说这我大家怎么都有这么多中奖的体质呢？ 有， 真的很能中奖。 你再来看一个中奖大户，燕林说了， 嗯， 购物满买满多少多少就可以抽 iPad。公司年会，而且抽过微波炉，听答题，就是咱们平台啊， 对， 听听答题抽奖获得了白酒、烤鸭券，还有衬衫、图书、T 恤等等，还有一个会员积分抽奖小巨蛋，没有大财，小确幸是常常有， 这就是 开心， 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 是。 我们听听答题这么多奖品呢吗？我感觉我错过了一个亿啊。 我怎么不知道咱们听听要答题， 因为咱俩级别都不够，咱每次都是帮大家来加精。 对， 我们俩今儿想发个图片，发现级别不够。 对对对， 哎呦真的是。 乔儿说，哎，那个磊哥啊，你把咱们今天那个海报发到咱们群里，让大家也瞅瞅，是不是多好啊，制作多精美啊。 是啊。 然后我发了一下，我发不过去，然后乔儿说我也级别不够。 对， 你看我们俩这惨劲儿呢。 咱们没事呢，就是在他们直播的时候呢，在这个聊天室里跟大家互动一下。 行行行， 对，让他们也给咱加精，咱赶紧升级，然后咱也能抽奖。也提醒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大家不断的来互动，然后我们通过加精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抽到一些奖。 那当然， 虽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咱积小成多呀。 是、啊、 每天您来一点一毛两毛的，是吧，过两天咱就能攒一个小豆冰棍了。 对呀，块八毛的那也是钱呀，攒个十天半个月的一顿早餐就出来了啊，好像差点意思。 现在早餐越来越贵了。 得嘞， 一年怎么着也能成。 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就是 你中过的奖有什么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Hey everybody say Sino Hello 说着三 天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Hey everybody say Sino Hello 三餐四季温暖有趣，我们在一起。 八七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飞行员 Vincent。 在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我开着自己的小飞机从芝加哥起飞，然后沿着美国66号公路走到了洛杉矶，之后呢又从克利夫兰往加拿大的北极地区飞行，当时是想去追极光，但是在的那几天都没有极光，所以算是失败了。但后来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又有机会开着飞机绕飞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点。那么在这些事儿做完之后呢，在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我现在在前往南极大陆的船上，那么现在正在过德雷克海峡。我希望在之后能够在我们出发吧和吃喝玩乐大搜索栏目当中与您分享我这次在南极的所见所闻，希望大家能够关注，谢谢。 Let's go, hey! 刚才的那个小板块呢是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早上和晚上的节目呢都会邀请一些旅行达人啊， 是 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达人，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最近都在哪儿玩，玩的哪些好玩的东西，吃到了什么美食，都会在这个板块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对， 哇塞，这个嘉宾真的太厉害了，他是自己开着飞机哟。 哦，厉害厉害 哇，自己开飞机去南极了。 什么时候带着咱俩免机票， 就是 免住宿， 人家 免餐饮， 人家旁边就一个座。 哦，就一个座啊。 这是一位男驾驶员，你觉得这个位置会留给谁呢？ 哎呀，那算了吧， 那必然是留给我呀。 你多心了。 我给他打个电话。 得嘞，来，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冷知识吧。好不好， 来说一个冷知识。 告诉大家，其实呢大家平时经常可能会吃到的金枪鱼，它有一个怎么讲的特性，叫做负浮力，正负的负，负浮力。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金枪鱼人家呢特别不容易，这一辈子必须得连续游泳才能避免下沉。看完了这第一句之后，我怎么感觉这金枪鱼就是说的我呀， 就是也挺不容易的呀。 对对对， 它作为一个鱼，它竟然不能在水中静止，它还必须要连续的游泳才能避免下沉，这不是跟咱们人不会游泳到水里 一样 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金枪鱼的这个鳃肌肌肉啊已经是退化了，所以呢金枪鱼游泳的时候总是得张开着嘴，张开个口，通过一个叫做撞击鳃通风的过程，使新鲜的水流流经它的鳃部以获取更多氧气，所以就必须得张着嘴，张着嘴它必须得不停的游，要么就沉。 对啊，因为他要把那个氧气吸到肚子里，是不是就沉了呢？ 这不懂， 不知道。 一看你也不太会游泳，是不是？ 我会啊。 哟呵， 我会蛙泳。 养蛙蝶子你，我刚想说养蛙蝶子你哪种会啊？ 我会蛙泳。 我也会蛙泳， 但是我蛙泳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仰着头的。 那不叫会，我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让我们大家伙误解，那必须得连续会换气才行。 对对，我一般是在儿童区域。 你那叫狗刨。 但是手是对的， 手是对，腿呢？腿能配合吗？ 腿也能配合， 但是就是一直仰着脖， 一直仰着脖就特别累，所以只能在 1.4 米左右的区域 对，所以 徘徊， 你去不了深海， 深 水区， 对对对，因为那个要深水证才能去， 哦， 我去不了那个。 哎，我就考过呢，我告诉你，我可厉害了。 哎，那不就是来回游两圈就能考上吗？ 200米，然后第二项就是要 踩水， 踩水一分钟还是30秒，我忘了。 哎呦，我跟你说，那个真的很简单，虽然我不会。 这都什么人呀？你说说，自己不会， 我看别人做的很简单啊，所以这个金枪鱼，咱们继续来说，他一生当中只能不停的、持续的高速游泳，即使在夜间也不能休息 啊， 只是减缓一个速度，降低了他的代谢。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看到捕获的金枪鱼，它全是微张着嘴，然后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啊，给人一种很 Q 很萌的感觉。 哎呦，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对，我心想金枪鱼想的，我并不想这样，我真的很累呀。 让我感觉挺心疼人家金枪鱼，以后我不吃了，少吃点吧。 就是为了美，为了可爱，也是要付出一定的 代价 的。来，咱们来说一说消息， 好， 来分享一下。 2021年的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1月8号，今天和明天举行。北京市教委日前发布了北京市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防疫要求特别告知书，要求考生持考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参加考试。那么1月8号参加考试的呢，是从1月6号起计算；1月9号参加考试的，从1月7号起计算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以进入考点参加面试。考生呢，自行到有资质的核酸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费用自理。本市和外部检测机构出具的纸质或电子版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都是没问题的。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哈。最近呢，这个崇礼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是正式开通运营了。那这个据介绍呢，崇礼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正线全长是15.8公里，作为服务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四座车站之一的崇礼站，距崇礼城区仅6公里，和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太子城站相比呢，更加方便旅客乘车和出行。哇，真的是感觉冬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对呀， 好期待呀。 昨天我还看那个采访介绍，就是张艺谋导演呢宣布是这一次冬奥会开幕式的 开闭幕式的 主导演 总导演， 然后还介绍了一下这一次开幕式呢，他说呢，在整体的演员的人数上呢会大大减少，但是呢给人的感觉是虽然人少，但是呢还是满场的感觉，而且会制造一种非常浪漫和温情的感受。 对，因为雪就会让大家想到很浪漫的一种感觉。 对，因为冬天和夏天它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夏天就是那种热情喷薄而出的那 种感觉。对对对， 冬天呢就更多的幻想、浪漫拥抱啊。 而且他还说到2月4号开幕式那天是咱们中国传统的24节气之春分，所以一定要把春分这个节气的特性也融入到开幕式当中。 对，就有咱们的中国特色，同时呢又让它特别有世界化。哎呀，突然又有一种回到2008年的感觉，好期待哈！咱们都一起拭目以待，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2022北京冬奥会。 好，别忘了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您中过的那些奖。 别画了，够美了，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涂口红了。好了，走吧。 你看咱家那装修师傅了吗？一层墙固，一层腻子，再好几层乳胶漆，你跟他那套活一样。 好几层漆呢？咱那可是负离子漆，一桶就1000多，这是不是得加不少钱啊？ 不用加钱，我还把普通的地砖换成了异形尺寸的大地砖，也不加钱。 东西更好了，价不变。 因为我打400-606-8866占上全包圆的限量优惠了呀。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北京移动139稀有靓号重磅来袭，解锁尊贵新身份，另享全球通权益，限量发售，先到先得，前往北京移动营业厅即可办理。 这地儿吧，这家具看着是真不错。 你说他是卖家具的吧，他还有电器。 你说他是电器城吧，他还有地板、瓷砖、橱柜、卫浴。 你说他是建材城吧，他还有窗帘、灯具。 这地儿到底是干嘛的呀？ 做装修的，是把家具、电器、灯具、窗帘都包齐全的装修。 这样的装修得多少钱啊？ 70多平新两居，10万就能装。 怎么联系呀？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 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啊。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新年开新店， 力度不一般， 让利幅度大，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Let's go, hey!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3-4级左右转2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80%。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路况。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学院路的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建国路国贸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小心。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京港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到大瓦窑桥也是持续车多。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Let's go, hey! 上午的8:02，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静乔。 哎，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啊。 啊，今天高跷组合陪伴大家的周六早上 是。 哎，我们高跷组合现在好像已经是在很多朋友心目当中种下了一颗美好的种子。 那必须的呀！ 哎呀， 干啥事儿都比人要高一等。 对，我们要节节高，天天陪伴着大家来节节高。 是，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呢，是您中过的那些奖。您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奖呢，或大或小，主要就是分享一下当时中奖的一些经历感受，中的是什么奖，后来这个奖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继续用啊？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交流的方式，一起来说一说。 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来，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哇，好多朋友都中过奖，而且咱们今天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持续的在 Q 中奖这件事儿，大家在聊天室里中奖的频率也很高啊， 好多朋友都中奖了。 哎，看看大家伙都中了什么奖哦。还得先澄清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提醒高磊，2月4号不是春分，我当时是口误，应该是立春节气。 立春节气， 对对对对对，立春节气。谢谢大家提醒啊。 哎，晨晨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这个四周后的今天，北京冬奥会将开幕，会发现有几个巧合。 什么呢？ 第一个呢是大年初四。哎，是喜庆新春。第二个呢就是立春日，迎接春天。还有呢是星期五啊，这个2008年夏冬这个夏季奥运会也是星期五开幕的。都忘了哈。然后冬奥会开幕已经是农历的虎年，虎虎生风啊。 哎呀，特别厉害哈。再来看看啊，这个我们其他朋友发来的一些信息。WUXY 说了，哎呀，中奖经历，哎呀，小奖有过。商场买东西抽奖啊，得过什么呢？毛巾、水杯、水壶之类的，跟大奖无缘，没中过。哎，我就记得当时，哟，那时候你还小， 我还小， 对， 我还是个小学生。 就是在我小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台附近有一个叫蓝岛大厦的购物中心，你去过吗？ 我听说过。 你看看你都没去过， 我没去过， 他已经矗立在那儿有几十年了，你知道吗？然后当年他特别火，因为方圆2-3公里之内没有大型购物中心，就他们家还算是比较平民的啊，然后卖的东西还都算是价格实惠，性价比高，而且呢品类特别的多。然后有一年赶上春节，也是之前在他们门前的大广场上，呵，锣鼓喧天呀，热闹非凡。他们呢就搞了一系列的抽奖，特等奖当时是一辆价值50000块钱，也不是几万块钱的一小轿车。你想想， 天哪！ 对，就是那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家里有车的都很少。 应该是九几年还是2000年初，我忘了，应该是九几年的时候，就是我还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家里要能买车的，那肯定家里条件特别好，所以一般都是说看见人家有了，但是呢自己家里家底薄，确实买不了。但是抽奖的机会来了呀， 那大家就都去抽奖嘛。那是不是要买彩票的那种奖呢？ 他是就是买完东西以后， 买完东西 兑换他那个抽奖券，乌泱乌泱全是人在蓝岛大厦门前。 那肯定要搁现在，我也敢去让大家抽汽车。 为啥呀？ 因为你不一定有标啊。 真是没有指标啊。 您得先抽中标，您再来抽我这车。 哎，说到抽汽车，我还突然想起来了，就咱们北京文艺广播 啊，咱们也抽过车呀。 真的，就在早年间，我想想应该是。 都是早年间的事儿啊，朋友们。 零几年还是2010年左右，咱们北京文艺广播那时候还叫不叫文艺中心呢，举办过叫短信拜年大赛，原创短信拜年大赛，那时候还是用短信拜年。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特等奖就是一辆价值好几万块钱的小轿车，连续办了好几年，因为我那个晚会是我主持的，最后的总决赛颁奖晚会什么的。 那 我记得特清楚。这 有多有文采啊，我为了这个小轿车我也得好好学语文呢。 那是就原创的，真的大家真的文采特别好，就给你原创出来的。 高手在民间，而且咱们文艺台，咱们北京台的听众朋友就是厉害。 结合当年的一些，比如说当年比如是虎年或者羊年，结合着当年的一些特色，还有自己的一些工作的感受，然后呢把国家的大事也全部都包容进去。 这太难了。 厉害死了。 但是为了小轿车可以拼了。 拼了。 拼了！哎呀，想一想，当时获过我们这个小轿车奖的朋友们，现在如果要再来听我们这期节目，可能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现在我只能抽到1毛钱了呢？一毛钱也是钱， 是钱， 再次强调一下， 真是、啊。 而且今天很多朋友都抽到1毛钱了 哦，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1毛呢？啊，都是1毛钱 哦， 但是很好啊， 就是 咱们讨一个彩头嘛， 嗯， 来再看一看。何小花说的说、我中奖微乎其微、去年微博参加某官方号的这个活动啊，中了一本料理书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哎呦呵，那您中完了以后想着回去用这个料理书自己琢磨琢磨做点料理。 对，做点饭，做点饭。 是不是 咱这书不能白中啊。 那是。 也许你中了这本书预示着你接下来要做饭。 那我不要。8862说了，说这个高磊，磊哥早上好，进桥早上好，今天休息日我专门定了闹钟来听你们的节目。告诉大家中过的奖呢最难得的就是。 刚才咱俩说什么来着？ 什么？ 没号没指标，人家中的最大的奖就是小客车摇号啊！ 那我们要真的是举办这个抽小轿车的消息的活动的话，您不要来。 从第一期2011年参加，摇了6年，2017年才摇中，太不容易了。您这就算不错了，还有多少人从11年开始摇到现在也没摇中的呀？ 对啊，现在只能就是排号了， 大有人在啊！ 哎呀，这个还是比较恭喜恭喜、啊。 对对对对对， 哇，太让人羡慕了。来，韩志说说我比较深刻的一次中奖经历，都是和参与电台节目有关的。 哦， 是11年还是12年的时候参加咱们电台的节目，中过一次，叫这个前门。哎，这个地儿我还真不知道是叫都一处是吗？ 都一处，都一处 、 啊，北京的老字号，专门是做烧麦的。 烧麦的，嗯嗯，对对，都一处的体验餐，一家人美美的吃了一顿。还有呢，就是参加打开文化之门、 哦、 啊，中过门票，还有书，还有在咱们听听 FM 上时不时的就中个0.66元啊，1块钱呐、啊，真的是惊喜不断。 哎呦， 你看参加我们北京文艺台的活动，就是能让你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给你来带来很多生活中意外的惊喜。 没错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您曾经中过的那些奖，大奖小奖咱都可以来聊一聊，关键就是说一说您当时中奖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我们出发吧节目组的聊天室，进去以后然后您手指轻轻一滑，往上一滑，您就进来了、哈， 大家来说一说您都获过什么奖，让高雷也羡慕羡慕，重要的是让我也羡慕羡慕。 我不羡慕，我中过大彩电。 你哎呀，你已经心里满足了。 就是8000块呢，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中过什么奖吗？ 你说说最大的。 我真的就是中过的奖特别特别频繁。 什么意思？ 那就是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能在饭菜当中中一些奖 啊。 就是我 沙子什么的，类似的， 对对对， 小虫子什么的， 小虫子、头发丝儿，然后这个小鸡蛋壳。 你怎么那么？ 我每次我都是哎中奖了，中奖了，我又中奖了。 不是，这都是在外边吃的是吧？ 都在外边吃。 那你跟他说呀，你 给我退钱，然后就打折了。 哦，对，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中奖呢？ 但是就是让人心情特别的不愉快。 对对对， 可能那一天比如我们家乔儿啊，美美的化了个妆，穿了美美的衣服，出去想约个会，约会可能没机会了，就是、 哎、有机会的、 啊、有机会的， 我跟我的小闺蜜、 哦、对对，可以可以，然后呢看个电影，逛逛街什么的， 然后、哎、 满载而归的时候晚上吃个饭，你说吃出一十的枣来，你说说太气人了、 就是、对啊，但是我已经这么多年习惯了，真的是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就是太频繁了。然后呢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经常会这样，他对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说、哦、好，这顿饭交给我来解决 啊、 哦。然后他就会跟服务员来说，就是说你们这个服务，你们的这个菜品，你们的卫生，你们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说一堆之后，然后说那不行，我们就给您打一个狠折 哦、 然后就是您千万别那个就是放在心上啊，我们真的是觉得很抱歉啊，怎样怎样的，然后就是也许也是变相的一种中奖， 这呵好嘛，这种奖以后还是少中为妙， 还是少中为妙。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中奖， 一点奖都没有过、啊、 特别特别少。 哎呀妈呀， 真的是没有，就像没有你这种彩电的奖。 你先想想、哎、咱先进个片花哈，好不好？ 来看看大家伙的一些中奖的经历啊。 爱是什么？ 是对他撒娇， 爱是永远在一起， 爱是春雨过后的翠绿嫩芽， 爱是一个幸福的抱抱， 爱是带你出发，带你吃喝玩乐， 爱是早上摔门而出， 晚归桌上仍有一荤一素， 爱是你疯了吧， 爱是 love， 爱是 amor， 爱是 rock， get ready， 爱是 love， 爱是 tiamo， tiamo， go watching， 才能给阿斯达利亚够了吧，再多我也不会了。 2022，我们早晚相伴，迎着朝阳出发，伴着夕阳回家。 我是静桥， 我是苗山， 我是高燕， 我是高磊， 我是袁一， 我是大帅， 我是夏明， 我是大鹏。 2022，欢乐在一起，有爱很简单。 这就是爱。 Let's go, hey! 来看看大家都中了哪些奖呢？ 嗯， 用户5300说， 我家的摇号经历啊，我家两个号，我弟家一个号，都是摇号摇中的、 哦、 太幸运了， 这么厉害啊。哎呀，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中奖的经历、 嗯、 Agent 47就说了，我也算跟乔儿子一样中奖绝缘体，中过记忆深的呢，就是有一次部门的尾牙被抽中了二等奖，关键我还不在场，哎，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5 4 3 2 1过？可是我们就这么干 啊， 人不在现场就不给， 那 凭什么你人家来了以后你不在啊？ 还有轮走的是吗？ 对呀、啊，就是5 4 3 2 1啊，你不在，好过下一位。 我派我的好朋友在现场。 嗯，不丁字儿。 哎呀，那这个有点太遗憾了。 一般不都是那个嘛？他有一个奖券嘛，你留一个票根儿、 嗯， 然后你把那个奖券前半部分放在抽奖箱， 嗯、 你来兑奖，你也得拿你的票根来兑啊。 啊、哦，对对对对， 除非你把票根已经委托 给别人， 哎、对对对，那可以。 就这就跟那个中了大奖，就是好多人不是买彩票，然后有一些这样的纠纷， 是、啊、 买了彩票，然后呢托自己的朋友去买的。那你说这个中了500万，到底归谁？到底算谁的呢？然后就会有这样的纠纷。 这我觉得吧，哎，我也不懂。 所以这500万吧，还是别中了。 真是太闹心了，我告诉你，按说应该是就是就是购买者他是应该获得这个500万的一个权，因为毕竟是他买的。 但是他委托的，如果你必须写一个 委托书， 对、 哦、对。 但那谁能想到呢？哦、今天我就中瓶酱油，我还专门写一委托书，再找人公证一下。 那就看这俩是不是真瓷器了。你要真哥们儿的话，我告诉你，人家委托我的，我中了奖之后一分钱我都不要，我全都给 500万， 500一分我不要。我哥们儿委托我的， 哎、 那这事儿咱是一是就是二，是不是是一就是二，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 U1 U1 S1 暴露我的本性了，你知道。 不是，关键是、这个没中奖之前咱怎么说都行， 是 啊、 嗯、 哪天我让你帮我买一个去、啊、 可以， 我也希望能中个奖。来迟说 啊， 说中过的唯一一次奖就是876的年终活动、 哦、 听友摇奖摇到一个和田玉手串、哦、哎呦哎，到兑换点兑换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串挺好的，你要不带就送人。我立马说那我可不能送人，我要带，这可是876给我带来的幸运，这几年一直带着呢。 我真的记得这个事情也是出在咱们的早间节目、 啊、 当时咱们的早间节目，你看我又开始 又出在咱们早间节目， 咱们早间节目当时还不叫我们出发吧，叫早安北京、 嗯、 当时我跟雅娟，我们俩高压组合，当时是跟一个珠宝品牌合作，然后呢每天还是每隔一还是每一周啊，我忘了啊，会送出就刚才你说的和田玉或者是翡翠的挂件， 每周都有。 对，当时也是零几年，好吗、 哎、中奖频率是挺高的。 然后应该是每周有一次，然后这个奖大概是值，就是他啊商场你看啊，他都是实体店有标价的、嗯、都是800多块钱，888 868那么一个小挂件，和田玉的小挂件、 哦、 真的是送过， 而且那个东西还升值， 当然了 啊，你放到现在没准都已经涨好几倍了， 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 啊。然后您都带着磨出了那个叫什么包浆， 这和田玉好像是包不出来、啊、 包不出， 越带它会越润 啊， 越润越亮、 然后您再卖出去、当然不能卖啊，这是 文艺广播的一片心意。 对，哎，那个高磊，这样你都回忆这么多了，你以后能不能再去给咱们谈几个这样的、 我天呀、 谈几个， 这几年都让我给谈跑了，你知道吗？回不来了，人家啊，回不来了。 哎呀，你说说，都是过去的好事儿啊，我也没赶上。哎呀，我这个还没有中过一毛钱呢， 我都 今天中一毛钱的太多了， 全是一毛钱、 啊。 哎呀，真是的，一毛钱也是钱。再说一遍啊， 嗯、 你别老那个嫌钱少啊。 我是嫌钱多，我没中过。 李小乐说：“高磊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我回来，我还带着我们家静桥来了呢，我们就是高跷组合。” 对。 啊， 祝愿大家节节高， 是 咱们抽的奖也能节节高。 我们俩是人见人爱，节节高升，说的我自己都说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你说我人见人爱吧，我觉得大家还能信。 那我就是花见花开，谁怕谁呀、啊？真是的， 花见花开，这个什么、 啊、 树见树倒。 我天，那还是算了吧。 被你的笑声震倒了。 嗯，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 嗯， 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的话题就是 您中过的奖都有哪些呢？大奖小奖咱都来说一说，讨个彩头，乐呵乐呵。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何况我们还赠送各种生活资讯、娱乐热点以及刷屏话题。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早高峰全新360度陪伴，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大家早上好，我是静桥。 哎，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这段时间咱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文化娱乐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1月9号呢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近日，梁在冰首度以第一人称撰写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以独特的女儿身份与家庭视角，回忆了双亲一生对于国家、民族、事业、友人、儿女赤诚而又炽热的爱，讲述了他们考察、研究和保护古建筑的一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这本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梁思成与林徽因：我的父亲母亲》。 来关注一下电影，最近呢，犯罪悬疑动作电影《无所畏惧》官宣开机，并发布了一张概念海报。这是由张涵予、微微领衔主演，由中国著名导演制片人韩三平监制，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被杀害，张涵予扮演的父亲只身一人来到跨越这个国境来追凶复仇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我们看到的是科幻的这个灾难片《月球陨落》公布了新预告，一群呢曾经被 NASA 开除的宇航员，因为太空灾难再度被征召集进入 NASA， 他们要在10万火急之下紧急上天，执行一项拯救全人类和地球的任务。那么整个预告呢是充满了好莱坞式大片的质感，尤其呢是那些特效镜头的拍摄，对于深奇观画的表达都充满了观赏性，甚至可以说这是导演罗兰·埃默里奇在《后天2012》之后的一个独门秘技。那么根据了解呢，《月球陨落》的制作成本是超过了1.5亿美元，将于2月4号上映。 北京时间的1月7号，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世界杯美国猛犸山站结束了女子资格赛的较量，中国队3位选手晋级决赛。谷爱凌以90分的这个分数呢位列第二名，杨如意排名第7，还有杨硕瑞位列第8。17岁的加拿大小将阿瑟林以93分高居第一名。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条消息啊。2022赛季的世界田联室内巡回赛纽约站暨第114届米尔罗斯室内田径赛呢，将于1月29号开赛，这也是本年度室内巡回赛7场金标的赛事之一。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您中奖的那些个经历，大奖小奖，包括中奖的一些过程，当时的心情感受，包括这个奖您后来又用到了没用到，都可以通过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一下啦。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见。 新年更新潮，菜牌首饰现已全面开启贺岁市场，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自主研发抱抱虎系列生肖金饰、吉祥钱、虎符文化金条、生肖投资金条等，满足不同人群新年需求，更有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的虎年贺岁金条等贺岁明星产品，还有蕴含国潮经典的菜百传世古法黄金饰品，见证人生中每一个幸福时刻，迎贺岁到菜百，关注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精彩内容，投资需谨慎。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可不是啥时候看，啥时候都有开业特惠啊。正所谓年前抢到大优惠，年后开工不排队。 那开业到底有啥优惠啊？ 据说有10项超值福利，你打400-606-8866，让客服给你盘点。活动详询店内。 嚷嚷一个月要装修了，你还没动呢。 我想着现在太冷了，过完年再说吧。 你看，不会算账了吧？ 怎么说？ 开春哪有现在反季让利的优惠力度大呀？你还得排队设计，排队开工。你想想，设计师订八家，跟订一家，那能一样吗？排队开工排俩礼拜，不着急吗？ 那上次你说的全包圆的装修福利还有吗？ 签约就白送全套智能电器，你以为随时都有呢？赶紧打400-606-8866啊！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每天清晨，我们微笑出发，去寻找身边的快乐。 我的快乐就是给老丈人装修，没花多少钱，给老爷子哄得挺高兴。 你是找到广播里的那个全包员吗？ 对，我其实就是过去看了看，一问价还真的合适，就没犹豫。 多少钱啊？ 月付加100平，全包员总装修款12万多。哎，这可是含上全套进口檀木家具的12万呢。 傻了吧？打400电话还给智能电器呢。 哟，不早说，400-606-8866 啊。 起步面积等详询店内，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好了，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看到南五环的大洋房路到荣华桥东向西方向持续车多，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西土城路三环到北土城西路南向北方向车多，京开高速西红门到新发地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多，京新高速京藏高速京城高速机场高速车辆都是行驶正常。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一轮红日冉冉升， 我们一起放轻松， 这里有万里风光，一如既往，这里有活力时尚，来日方长，这里有文艺渴望，奔赴远方，我们出发吧，快乐很简单。 时间来到了8:32，大家早上好，我是静乔。 嘿、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 刚才我还看到有一位朋友说呀，你们俩这高跷组合的名称啊可以改一个。 改个什么呢？ 再取个谐音梗，静乔的静取金，或者是再加个儿化音叫今儿，然后呢高磊的高取字俩人合在一起叫今儿高兴。 今儿高兴，今儿真高 兴。 哎呀妈呀，可以可以， 就是咱一来大家就开心了， 都高兴啊。对对，就是这意思啊。 而且咱今儿聊的这个话题也开心呢。 是啊， 说说大家中的奖，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怎么都那么能中奖呢？让我的这个一个羡慕呀， 眼睛都红了， 眼睛都红了。就是大奖小奖大家是纷纷的。然后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我中过，这是李小乐说的，说我这辈子中过最大的奖啊，那就是我的大闺女呀、 哟，对呀， 这还不能退货，这您这个是一个长期投资， 亲生的 招商银行，这以后是更大的奖，咱就等着闺女长大之后开奖，得这么一个孝顺、 就是、 漂亮的一个好闺女， 那肯定的，贴心小棉袄啊。 嗯， 再来看小龙文子说，哎呦妈，中过奖太多了呀，又一凡尔赛的，上学的时候连续3年3好学生， 这个奖品呢是一个背包啊，那就是得了仨呗啊。还有大学的时候奖学金1500元啊，我得过两次奖学金的。上班之后年会的时候抽奖，我又中奖了，中的是一跑步机。哎呦，这跑步机太喜欢了。那当然了呀，您可以自己在家锻炼了，甭管是走路跑步， 这跑步机最起码得1000块钱， 对对，最起码也可以当一晾衣杆，我告诉你。这是基本功 能。你这么一个爱健身的人 啊， 你为什么会把这个跑步机想成晾衣件呢？ 这不 就是，我觉得这不应该呀、啊。 普遍家庭的普遍现象， 哎、 我说的是实话。 你的形象在我心中崩塌了，重建一下吧。 可以。 来，光哥说了、 嗯， 说，哎呀，高桥好吃了吗？这必须得吃了呀，不然底气能这么足吗？ 嗯， 我和媳妇儿常年都是不中奖大户。 哦， 嘿，这前几年好运来了，媳妇儿每次公司年会呢都会中奖。 嗯， 第一次音箱。然后后来是跑步机，啊，然后还有呢，在交通台李丽那儿中了一个玉石小吊坠儿， 哇、 哦，这个奖品一共才三份儿，这位光哥就是三分之一， 真厉害、啊！ 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就三个奖您中了一个、嗯，开心吧？ 当然了呀，对不对啊？再来看看啊，这个微信平台让我们看不到名字的一位朋友说了，在上一家公司参加2019年春节年会，我中了一部某维的 Mate 20 Pro 手机。 哇，还是 Pro 的 啊、 嗯！ 玩了一星期，由于不喜欢曲面屏，我就出手了。然后呢，添了500块钱。哦，就是说把之前那手机卖了以后， 会折旧， 得对得的钱，自己个儿又再添500，然后买了一个某泥牌的蓝牙音箱。 哦、 就不用手机，人家自己可自己个本身有手机，然后呢，但是可以买一蓝牙音箱啊，和手机一相连，自己在家听歌啊，多好啊！ 哎，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呢？就是中了这个奖不是特别喜欢的，我们就想办法把它转手出去。 是啊， 所以他这是自己的第二笔财富，有可能还是男士的小金库。 那必须的，你这、都不清楚。 嫂子听节目呢没、 啊？ 看看磊哥那大彩电，当时啊，是不是 给我妈了？ 幸亏我们现在呢是没有什么中奖的机会了， 要不然我告诉你， 哎，磊哥，这样、 啊、 你多发点消息，我给你加精、哦、然后呢你就中点咱们的1毛啊、6毛6啊、1块钱啊，慢慢攒着， 能这样吗？ 咱积少成多呀， 你这样我也不干呀，怎么能跟咱们的可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抢食吃呢？ 啊， 对不对 啊，没事，你没事时不时的再给大家发一个就行。 我直接发8块7毛6是吗？我那不赔了我。 攒一年发一次、这也不错。来迟说了，说这个唯一一次中奖的就是876的活动、嗯、啊，哎，这朋友刚才说过了，说这个和田玉的手串。 哦哦 啊，哎，我刚才想看的是谁中了4件套。还特别晨曦 啊 说的单位组织的年会连续3年。都抽中了，一等奖羊绒衫，二等奖床上用品4件套，三等奖吹风机。火，您这齐活了。卧室里的这些东西，还有卧室旁边的洗手间的 东西，对，浴室的配套的全有了。 哎，就通过一个年会，咱们继续在公司好好干，然后家里可能就能得一次装修。 那真是这些小物件，我告诉你，7七8八的加起来也不少钱呢。 啊，马上对呀、 啊， 马上就能换一个新家的感觉。 是，再来看看胖子。说了2012年，哎呦，那也是10年前的事儿了哈。智能手机那晚啊刚刚兴起，春节的时候呢公司要办年会，我们呢就找供应商支援年会的奖品，我就从他们那儿要到了2台某享牌的智能手机，是作为当年的年会的最高奖。结果嘿，有一台被我抽到。胖子，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后台做手脚了啊？ 是啊， 一共俩，您抽走一个， 而且这还是您自己去拉来的赞助、啊、 真是。然后领奖去，要求呢喝满满的一杯白酒。哦呦我的妈呀， 那也值了。 但是人胖子说了，我是滴酒不沾的主啊，我哥们儿直接上台帮我喝了，把手机就给我拿回来了。后来呢我请部门的哥几个吃了一顿聚宝园啊，吃了一顿烧烤、 嗯、 啊，不是那个涮锅子，挺好挺好，也值啊。 您这个挺会算账 啊，当年那智能手机也得是好几千呢。 你甭当年，现在也好几千。 关键我要说的是关键后半句，当年的好几千，那是真是好几千。 那、嗯、10年前 啊， 现在的好几千， 现在好几千，那肯定就是 得打个折。 对了，怎么也得打个7折8折的、嗯。我告诉你， 现在好几千，真的是好几百呀、啊。 也不至于啊，也不至于。 时光雕刻说、嗯，我中过大小的奖，其中 吃喝玩乐大搜索的餐饮饮料， 哦， 哎，我在，而且在峨眉酒家见过高磊。 哦，对，峨眉酒家我去探过店，去吃峨眉酒家的，我想想，宫保鸡丁儿。 那肯定得吃宫保鸡丁儿啊！ 嗯， 他们家的宫保鸡丁做的多地道， 而且他们家宫保鸡丁还分这个普通款的，分这个怎么讲呢？这个高级款的， 嗯， 有两种，然后里边的配料是不一样，而且呢，主厨的师傅是不一样的， 你都能吃出来师傅做的不一样， 钱摆在那儿呢 贵的和便宜的是吗？ 对对呀， 就是金牌和银牌它最起码是要有一个区别的， 就是金牌厨师和就是厨师长和普通厨师嘛， 哦， 那一尝那肯定就知道，哎呦这味儿真不一样啊， 哦！ 因为当时确实因为我们探店嘛，所以呢哎呦这算不算打广告啊，就是给大家呢准备了普通款的还有这个金牌厨师就是厨师长炒的这个金牌款的，我们品尝了一下确实是不一样， 那必须得尝尝好的， 哦， 才能知道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宫保鸡丁的味道， 而且他们用那个鸡肉那个位置都跟一般餐厅用的不一样， 那当然了您花100块钱和花30不一样， 一般都是用鸡胸还是鸡腿，反正是他跟人倒个个儿，就比别人比如说都用鸡胸他就用鸡腿，别人要用鸡腿他就用鸡胸，好像是颠倒了个个儿， 饿了， 所以 饿了 所以那宫保鸡丁那个鸡肉特别的滑嫩， 哦，哎呦真的是，哦，你再说我真的口水要流下来了， 哦， 大早上的这不太好吧， 别去啊， 来0800说了，在我30岁的时候， 嗯， 中了一个特大奖， 呵， 一个大胖小子， 哦呦刚才中 儿子出生了， 哦， 刚才有闺女的，咱们这儿又有这个中儿子的， 是挺好挺好， 哎，中闺女中儿子可还行， 恭喜啊， 中儿子就恭喜您吧，就是 建设银行，嗯，我就是，嗯， 慢慢来建设。 M Frank 就说了，哎呦真没有中大奖体质，但是在文艺广播当中也挺多的，就不说聊天室的现金奖了，那么在打开文化之门当中有两，哎，这念过吗， 嗯， 两次小剧场话剧门票， 哎啊，没有，哎， 在演艺群英会当中也中过老舍戏剧节的媒体票，吃喝玩乐大搜索当中呢也中过熊婶儿的大餐，乐享生活当中中过美食书籍，住在876当中还中过抱枕暖风机，这些个奖品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他们怎么都不附送我一份就送出去了呢， 所以都要把好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那我以后也当听众， 你来那个抢红包就行，发红包 可以， 我也没听说过，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我们真的是太爱大家了， 嗯， 太排场了，你说这奖品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对，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今天咱们一直在不断的说，哎，我们中奖，今天早上的这个聊天室里的中奖率就是很高，如果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种就是大家 魔力一样， 魔力，对，如果大家想中什么奖您就在我们聊天室里说吧，我要中什么奖， 嗯， 没准儿您哪天就中了呢， 是啊， 一个美好的愿望， 你说到美好的愿望我还突然想起一事儿来，就是近几年在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许愿的朋友们， 嗯， 他们的实现愿望的几率特别的高，比如说有许愿要这个面试成功的，许愿考试一次通过的，许愿比如说这个汽车这个指标抽签摇中摇号摇中的， 嗯， 我告诉你全都实现了，真的 求姻缘来出发， 所以咱们的节目真的我们出发的节目就是有这种中奖体质， 对，啊，就是因为咱们汲取了大家的这种美好和祝福， 对呀， 啊，是不是，对，求姻缘求升职来出发， 嗯，求加薪求摇号 来把大家想要有在2022年有哪些想中的奖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 哎， 大家一起帮你来呼喊，在我们的心中当中默念中奖，也许没准您还真的就中奖了呢。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路路通。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 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哎呀，大家开始纷纷许愿了呀！ 是， 来看看糊涂的旁观者说，我就许一个、 哦、 汽车的指标下次摇号能中。 你看，除了糊涂旁观者影也说了，希望老公可以摇下车号吧， 都是为了这摇号啊。行行，我们都收了啊、 嗯、 反正这个摇号呢也不归我俩管， 嗯， 我们就帮您念出来了，咱们一起期待开奖好不好。 除了摇号的朋友，这边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一位朋友他说了，2022我求中一个对象，必须有啊，对不对呀、啊？这还不简单？ 真的是在咱们这儿求中的吗？ 不是，他就是希望， 希望啊，希望、啊、 许个愿，许个愿。刚开年啊，别着急，实在不行，我们年终的时候，我们举办一个单身青年大 party， 我们给您派一个， 对，我们给您派一个，合不合适您自己啊、感觉感觉。不行，我们下半年再派一个啊。 不行，我们把高磊派出去啊， 负责给您找啊，负责给您找。 佳燕说了，我也许个愿吧，加薪、 嗯、 啊，就是加薪。 嗯， 好好。可以 可以啊，必须的呀。 不是，大家我这都心虚了。大家说的这个愿吧都是太硬的硬货了。 嗯，安哥也说了，我希望啊，我真的准备了弄了3年的高级经济师评审能通过，这就是高级职称啊，类似于咱们的这种播音指导主任播音员的这个高级职称 啊， 很难， 必须过。 比如说自己在平时工作当中得取得一定成绩，而且还得有论文有评奖，一项都不能差。 嗯，那挺难的， 挺难的，准备了3年了，所以希望您今年一次过啊。 啊，准备咱把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 嗯， 然后呢，到时候呢放轻松状态，就想着今天早上高磊和静桥给您送的祝福，咱们一次过。 就是加油吧，所有的朋友们啊。 嗯，来，大家可以发大家的心愿，也可以发一发中国的奖啊。 对。 哎呀 ，Cici 说，我最期待的就是疫情过后去看极光。 哦， 我们这儿摇号中签的愿望有点多。 哎，说到 Cici， 他之前还发过一条信息，还没有念过吧？ 嗯， 他说资深吃货的中奖记录，基本上每个月都能中一次某平台的霸王餐。哎呦，那厉害了您哎！ 嗯， 试吃之后呢，对商家的菜品呐、环境啊、服务等方面都给予了自己真实客观的评价。 哎，是不是就是你越评价？他就会越有这个中奖的几率。 当然了，而且必须得配图3张起，当然最少是3张啊。希望就是大家比如说正面的，就是说他的优点是什么、 嗯、 可以写很多，但是缺点也得写， 对， 这样你吃霸王餐的机会才多，要不然人家就觉得你是托儿。 哦， 你知道吧。啊， 所以呢你还得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真的是摆放在一个 摆正了， 就是一个帮大家去尝试、嗯、帮大家去试吃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 然后客观公正的来写。 你看 CC 人家还真是没少中霸王餐，我这一看，你看有肥肠鱼，有港式火锅，还有这种叫应该也是港式的这种叫双人套餐。 哎呦，我怎么从来没中过呢？就是因为我太懒，不爱写。 我也不爱写，我也不爱怕，不爱拍，吃完就走， 吃完就走。对，然后人家就觉得这给你吃一顿没什么意义啊。 哦，嗨，那我还要花钱了呢。 嗯。但是没有免费的呀。 对，这倒是。 嗯， 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平台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您中奖的一些个经历。 又到早上，睡眼惺忪，想想怎样天马行空。这儿有一群会玩的人，天南地北。 宅无聊的一个周末，想要赖床却有点饿，朋友群发了一条消息， 在吗？ 要不要吃火锅？老 地方常去的那一桌，发现还有新人三两个。哦，那个男孩好像在那见过，不是梦里就是星巴克。他安静地坐在那儿，话也不多，偶尔聊到的电影我也看过。哦，他的星座刚巧我也很合，做个朋友应该不错。伸手伸手伸手快乐，害怕拒绝待在角落。我知道你怕人群又怕寂寞，不勇敢缘分会错过。伸手伸手伸手快乐，害怕尴尬是想太多。也许他喜欢你却也不敢说。 放轻松伸出手， 他就是另一个我。想好就怎样和他 say hi， 脑补的结局全都失败。他身边那个空位不属于我，还是留在原地消消乐。这么辣的火锅很久没吃了，我举起手又想叫一瓶冰可乐。有一个声音竟然同时响了， 你好，一瓶冰可乐。 伸手伸手伸手快乐，勇敢真诚哦准没错。我知道你怕人群又怕寂寞，不勇敢缘分会错过。伸手伸手伸手快乐，和我一起唱这首歌。也许他喜欢你却也不敢说。 结束后要不要一起玩密室逃脱？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您中过的奖，或者是您希望在2022年中什么奖呢？都欢迎大家到听听 FM 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啊来许愿，没准就实现了呢。 那是 啊，来说一下这个消息吧。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和奥密克戎同名，俄罗斯的一家眼科诊所把世卫组织驻俄机构给告了。 怎么回事呢？俄罗斯的一个眼科诊所啊，将世卫组织也就是 WHO 驻俄罗斯机构告上法庭，并且提出索赔。理由呢是世卫组织此前啊将最新报告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命名为奥密克戎，而这家眼科诊所的名字哎恰巧也叫奥密克戎。哎呦我的天儿嘞！其负责人就表示说，哎呀，担心呢这个此举呢会损害他们的企业形象。 你说说，人家之前花了那么多钱做广告都没活下。现在真的是全球都知道这么一个名儿， 没错。 这家碰巧同名的眼科诊所，它的全名就叫奥密克戎眼科诊所网络。嗯，它的负责人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向这个莫斯科仲裁法院啊提出索赔请求了。 嗯 啊，当地的媒体本月三号还报道了这位负责人的不满和抱怨，因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为公司做广告，也不怎么就当然了，可能也在当地有点知名度， 是是是， 但是你肯定不如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啊。但是由于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变异株的爆发，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搜索结果取代了对他公司的搜索结果， 你看看。由此产生了很巨大的经济损失，但其实类似的现象之前就有，包括呢有网友呢就是说之前呢，比如说这和科罗纳 corona， 也就是译作是冠状的那个单词，和科罗纳啤酒其实是一个单词儿，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去起诉啊，或者说因为这个我就不喝科罗纳啤酒了，我爱喝我该喝，我还想去买，还是会去喝嘛。 哎，但是通过这样的话，我们还就是对他的认知有了另外一番的解读， 印象更深了 啊， 真是。 而且就是因为他的这次起诉，也让我们知道了俄罗斯有这么一个眼科诊所，不然你知道吗？ 我真不知道。哎呀，当然了，我觉得人家可能也有自己的苦衷吧，要不然也不会说得非得走法律程序。 就是在搜索引擎上 只要搜奥密克戎，以前可能还能出现他们诊所， 对对对， 对，帮他们导航啊什么。现在可能只要一搜，全都是对于这条消，就对这个病毒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各地的这个传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 情况就介绍了。 哎，也很无奈呀。 所以人说我花这么多钱白花了啊，对，一点声都没听见，这心里不甘呀。 到底最后能成什么样呢？也期待这个结果哈，看看到底最后能成怎么样吧。 好嘞，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利用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说一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您中过的那些奖，或者您说一说希望2022年咱们中什么奖呢。用户1246就说希望疫情消失，健康快乐，然后听你们的876节目就够了。 嘿，谢谢。还有风之射手说了希望今年小汽车摇号中签儿。参加年会20几年了，只中过一个3等奖，今年也中一个别的吧。哦，他连续也中过，但都是3等奖，但我估计3等奖就像你说的似的普惠奖，就大家基本都能中那种。 只要是他每年不一样， 啊， 我觉得也无所谓 啊。 就是今年我们家缺个勺，明年缺个筷子， 是， 反正他都能给了也行。 嗯， 就是别差，别都一样了。 对了，再来看看一丈魔说了，2006年初，某票房1周年的时候，中过一个最靠谱还是最不靠谱的奖忘了，就记得那年票房是在广德楼办的，早饭吃什么？早饭吃中宫牛肉包子真香。 就是 您这是发的语音，然后转换的文字吧？ 就开心到已经识别不清楚了。 对， 嗯，来总又来凡尔赛了， 说什么了？ 来总说了，我中过一次彩票2等奖， 啊，嗯， 3注。中了4500，哎呀呀！ 他这中奖几率挺高的，3注就中了4500。 对呀， 有的人天天买也不见得中2块10块的。 哦，对，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比如说可能就刮刮乐，你知道吗？ 哦， 刮刮乐中，哎，买了几张，哎，中了一个，那咱们就继续去中吧。最后你会发现，你买的那个，你中的那些奖又重新还回去了 、啊，买的永远比中的要多得多得多 啊！对， 来看看微信平台上哈，我们看到名字的朋友说了，结婚第二年拍婚纱照，店庆抽中了电视一台。2013年怀老二的时候，孕期开始摇号，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摇上了号，截至2013年中奖一台电视、一辆车、一个闺女、一个儿子，我的天呀，这简直是人生赢家呀！天呀。中电视还中车 还中儿子 儿子还有闺女， 哎呦，儿女双全， 真棒棒的， 真幸福。 嗯，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就说我就不求指标，杨小杨说的，我有指标我不求， 嗯， 我就求有个男朋友。 哦，可以， 哎，我们这儿有求女朋友的 啊， 咱们一起安排安排， 对，凑合凑合，不是不是认识认识， 希望有缘人终成眷属。 对，来看花仙子姐姐来了，她说，我中过彩票，还有呢，就是在一个旅游博览会上中过一件冲锋衣，上边写顶呱呱，一直没穿过，就是因为他写的顶呱呱仨字，您觉得不好意思穿是不是？ 哎，过年的时候可以穿， 就是这怕什么的呀？ 对呀，啊，讨个彩头， 哦， 啊！彬彬有礼说今天是生日 哦， 送个祝福呗。 可以， 1月10号是生日，今天是庆祝生日。 今天 送个对，今天庆祝生日， 哦，提前，啊， 提前过 哦，可以。 行，来送一个祝福， 咱们就唱首生日快乐歌呗，也算是咱们今天我们表演吧的一个压轴环节。 压轴环节送给大家，我们所有人都天天开心，好不 好？ 好 嘞，咱们3、2、1，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哎，有默契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彬彬。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 生日快乐！ 哎呀，这个马上今天早上的节目就结束了。 是的， 今天下午还是我们两个陪着大家度过下午2个小时的欢乐时光， 也就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大家都能够今天下午的这个时，今天下午时间还能来陪伴着我们， 嗯， 我们也陪伴着大家，咱们开开心心的，也祝愿大家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许下的这个愿望哈都能够实现。 好嘞，咱下午5点见。 上班要迟到了，怎么还在卫生间啊？我们出发吧。 等会儿啊，这就好。 好了，走吧。